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无度， 这是非要的感觉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谢谢。

事到不了，嘿，不再冒险犯难了，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，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？要拼到第几回合，那么能够不够我不知道，想一想下半辈子穿过有点早，有些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，想年轻一次多好，嘟要爱到第几个人，听听看看询问后，只能等下半辈子几乎一时笑，好听听自己的心跳，要是不说无可救药，我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。 Bring it on, cause again, baby, I can feel the early morning. Keep it going, baby, on and on.

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公里长的线。